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林里场景喜，坐木笔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恰似上头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到点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被虚度，不论八卦。现在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点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还有新近录制的剧场实况。我们每天下半段为您播出的是第三届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实况。那么上半段我们先给您听一段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刘春山、许健合说的四大美人。 感谢您的掌声。 哎，远道而来， 对， 发现上海的朋友特别热情。 哎，是 得做点自我介绍， 那是应该的。 人家认识我们。 对， 我叫刘春山， 没错。 他叫铁爆花。 对， 我们两个人给您说一段跟他们 认字儿吗？ 怎么了？ 写着了，许健。 那是你大号啊，大名啊。 这个铁爆花是外号。 外号铁爆花怎么来的？给各位介绍一下。 哎，可以说说。 这是一句天津的方言。 哎， 这个您在家干家务，刷锅刷碗用那钢丝球。 对， 也叫清洁球。 哎， 在天津就叫铁爆花， 叫这名字。 各位都干家务都用过。 哎， 您要是用过，您看这头发，打卷吧，长长了也团团儿。他们家刷碗最省事儿 啊， 碗里头来点洗洁精，一扣一转，刷干净了。 耶， 要刷那锅就费劲了， 怎么呢？ 大锅不能扣脑袋， 那对呀、 摆桌子上 啊， 脑袋伸锅里， 多方便， 干净了。 是， 我是介绍咱们哥俩是一场搭档。 那是， 您看今天，对口相声很多， 对， 都是两个人一块上， 是 叫搭档。 啊， 搭档不好找， 对， 因为这搭档两个人之间啊，除去艺术上有一样的追求，另外来说，还得呀、有志同道合，得投缘，这重要吧？ 这话没错， 没错， 必须得投缘。 对 对， 投缘， 投缘， 我们俩人就投缘。 是， 您看我比他圆一点。 对， 他没我圆。 啊， 他有点啊，前面鼓，后边瘪，他有那个歪了、漏了气的皮球似的。 不是，你怎么说话了？这是 投缘。 哦，投缘就脑袋圆的。 投缘呢？ 投缘就是说呀， 啊， 咱两个人志同道合，兴趣爱好得一样。 我能不知道这个吗？ 啊，那是， 我是开个玩笑。 别这样， 确实我们俩兴趣爱好完全一样，一模一样，没有区别。 哎，你别那么说。 怎么了？ 你要说咱两个人兴趣爱好差不多，我承认没有100%一样， 就是一样。 你看太绝对了， 咱也别抬杠 啊， 当着各位好朋友。 好啊， 我问你几个问题。 哦，做个心理测试， 一看答案就知道一样不一样 了。可以 问你啊， 您试试。 随便问个问题。 好， 你最喜欢的艺术形式是什么？ 相声。 怎么样？ 啥什么呀？ 我也最喜欢相声。咱俩一样，一样。 等会儿，你让我缓缓，等会儿。 啊，有话。 这喜欢相声不新鲜。 为什么？ 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哦，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干一行爱一行。这 问你别，问你别。 来，再说，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城市？ 上海。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上海。一样。 不算。 又不算。 我们上海国际大都市，谁不喜欢？哦， 喜欢这也不算。 还不算。 这样吧，问一个咱远一点的问题。 哎，好。 你最崇拜的人是谁？ 雷锋。 怎么样？我也最崇拜雷锋，助人为乐，一样吧？ 哎，这个有点志同道合的意思。 没关系，可以接着问。 哎，可以说。 你最爱的人是谁？ 我老婆。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老婆。一样。 哦，你说你也最爱我老婆。咱俩人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志同道合。 哎，我们两个人啊，确实没有一点点。哦、干嘛你啊？ 你爱我老婆像话吗？ 要。 我老婆 要， 天天跟我在一块儿，我的。 好家伙，你要疯啊你！ 那都多新鲜呐！ 许你爱就许我爱， 你这不能爱， 绝对能爱。 怎么呢？ 问你 啊， 你老婆算美人吗？说。 算 呢， 我老婆大美人。 既然算美人，我就可以爱。 为什么？ 各位听说过那么一句话吧？ 什么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你爱，你就成流氓了。 啊，不不不，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那你爱什么呀？ 我是爱研究他。 怎么单研究我老婆呀？ 不光你老婆。 嗯。 谁老婆我都爱研究， 有这个爱好。 别误会各位 啊， 我是专门研究美人美女的职业的。 美女的职业 不好研究吧？ 这怎么研究啊？ 这是我独到的课题。 哦，是啊， 这个可以上网翻书查资料。 哦，查这个。 先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开始研究。 四大美女？ 对，就是四大美人啊。 哦，中国的四大美人 你知道是谁吗？ 知道。 你说说。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您这是四大美人？ 我这四大名妓。 没想到、啊、 对不对？ 你还喜欢这个。 咱俩志同道合。 哎哎，这等我讨厌。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不开玩笑的说， 你说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这说的是没错。 这对吗？ 四个代号分别代表的是谁？ 这个 回答 考考你。 考我 啊？ 您别是答不上来吧？ 我没准儿。 我可以告诉您， 您说说。 陈鱼说的是西施，西施漂亮，长得特别好看。 不行， 美啊！ 西施再漂亮， 嗯、 不如贵妇。 贵妇？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 哦， 贵妇好看 是吗？ 长大了给他剪剪，一脑袋卷儿，看着这好看，你知道吗？你看我脑袋干嘛呀？ 我看这一脑袋卷儿啊！ 我说的贵妇， 贵妇 啊， 美女西施，春秋战国时期的，你说哪个？ 我以为狗了，我说 乱七八糟。 哦，那 这个是陈鱼 啊、 落雁汉朝的王昭君 啊、 闭月 谁呀、 那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哦， 羞花就是唐朝的杨贵妃 哦，这么四大美人， 四大美人职业是什么？知道吗？ 知道。 回答， 一个死鬼，仨寡妇。 对。您这都什么回答？这是 你想对杨贵妃死马尾坡了，那仨老公都没了，一个死鬼，仨寡妇。 你说这是下场？ 对呀、啊。 我问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真正的职业 不知道吧？ 你研究这个， 这是我研究的成果。 那您能不能给介绍介绍？ 我向各位汇报一下。 哎，您可以说说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啊？ 他是啊 什么呀？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哎，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一点也不乱。 还有大特务？ 有啊。 这大特务是谁啊？ 就是陈鱼西施。 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 啊， 我先问问这西施这陈鱼怎么来的。 这很多人都知道 啊， 西施长得漂亮。 对， 在河边洗衣服， 嗯， 洗着洗着 啊，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 啊。是 游着游着就看见西施， 我看见她了。 哟， 哎， 老嗲了。 我这鱼还是上海游过来的啊。 光顾着看美女了、 啊、 忘了游泳了，结果刷沉到河底了。沉鱼， 嚯，看见西施就忘游泳了。 就那么漂亮。 够漂亮。 嗯， 那你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 大特务。 春秋战国时期嘛，诸国分战，吴国强大，越国弱小。 哦， 这个吴国打败了越国， 是 扣押了越王勾践 啊。 到后来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献过去了， 哦， 到那边嫁给吴王夫差当妃子。 哦，是 到那之后天天缠着夫差， 啊，缠着他， 大王， 哎呦， 我想吃那个， 那个 哦，你要吃香蕉啊？ 对， 剥了皮儿吃。 这 啊，大王，我还想吃那个，啊， 那个 哦，你吃枣 啊， 吐了核吃。 这 大王，我还吃那个 什么呀？ 哦，你吃橘子，剥了皮儿，吐了核吃。 哦，合着西施什么也没见过了。都现教， 反正天天缠着他。 嗯， 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嗯， 不理朝政， 是 也不练兵了。 你看看， 国力日渐衰退， 就不行了。 越王勾践回去之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 啊，有 一点点，人家国家壮大起来 了。不是， 灭掉了吴国。 你看看， 没有美女西施，灭得了吗？ 那要说这西施算无间道啊，这个。 对呀，啊，大特务啊。 哦，这么来的大特务， 没错吧？ 那您再说说这个好干部是谁？ 好干部就是落雁王昭君。 这个落雁怎么回事 啊？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啊， 他是去匈奴，走在丝绸之路上 啊，是 走着走着 啊， 空中飞来只大雁， 啊，来来大雁， 大雁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啊，是，我哎呦呦， 哟， 哎， 落嗲了， 我，哦，这鸟也上海飞来的， 光顾看美女了， 哎， 忘了挥动翅膀了，日啪掉地下了。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是不是？ 落雁。 哦，那再说说这王昭君为什么是好看吗？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 啊， 当时匈奴那边内乱， 是 为了平定匈奴， 嗯， 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到那边，嫁给那边的单于叫呼韩邪。 哦， 当时呢就把王昭君嫁过去了。 哦，是 到那之后天天做思想工作 啊， 跟这个呼韩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你看看， 呼韩邪感动了。 哦，是， 哎呀， 嗯， 汉朝对我太好了， 是不错， 这么好的美女， 嗯， 给我当媳妇儿， 哎，对， 得了， 嗯， 罢兵休战，不打了， 哦，就不打了。 王昭君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这是一个好干部。 这是个什么干部？ 他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 啊，对，不是那阵有这词儿吗？ 不光有这词儿，还有一个歌呢。 还有歌， 就是赞扬王昭君的，各位都听过 啊？怎么唱啊？ 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那个。 您会吗？ 就是这个， 看，啊，您给唱唱。 当时啊，西北边陲 啊，在西北 风雪交加， 啊，对对， 王昭君呢， 嗯， 站在风雪之中 啊， 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哦，是 有感抒怀。 哦，就开始唱了。 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我愿驻守在风雪一边。 哦，我刚知道王昭君戴眼镜。 谁说戴眼镜？ 您这不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啊。 这是蒋大为学人家王昭君的歌。 这歌 汉朝就有。 那又不对了。 怎么不对？ 你要既然说这王昭君长得那么漂亮， 就是漂亮。 这汉元帝脑子有病，自己不留着给那个呼什么爷去？那个 他呼什么爷？呼韩爷。 啊，对，我没记住嘛。 这个汉元帝 啊， 对， 当时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那什么呀？ 当时看画像。 我就 像现在那个审美似的 啊！ 哎呦，我看看你，我长得漂亮， 是 看看身材吧。啊，一看哦， 行，可还脱衣服， 就说这个意思。 细节别描。 当时看画像，有宫廷画师叫毛延寿，他给画。 哦，他管画像。 但是这个人，人性不好。 怎么呢？ 贪财。 哎呦， 你要是贿赂点钱，给您画漂亮了。 哦，是。 不给钱，给钱少，画得难看。 哦，贪财。 嗯，王昭君一看， 嗯， 我这么漂亮， 是， 我一分钱也不花。 这货。 随便画两笔，比他们好看的多。 这有自信，真是。 毛延寿一看，嚯， 嗯， 不花钱， 对， 等着， 干嘛呀？ 我给你画难看了，特别难看， 多难看， 小矮个， 哟， 大背头， 我的妈， 大嘴叉， 哎呀呀， 跟一蛤蟆精似的。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 啊，到时候人家求亲来了， 嗯， 韩帝说，我先挑一挑。 哦，看那画像， 拿出一本画册来， 嗯， 找来找去， 是 找到王昭君这篇了。哎呦， 那这事， 哎呦， 够恶心了，嗯。 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汉元帝可后悔了。 是吗？ 哎呀， 嗯， 怎么那么好看？ 这是漂亮， 我哪里舍得呀？ 那就留下吧。 不行啊。 怎么呢？ 话说出去了。 哦，金口玉言，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对呀， 得了， 嗯， 我送送你吧。 哦，护送， 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 你看看， 没两里一打尖儿。 是啊， 恋恋不舍， 舍不得， 拉着手 啊， 美人儿， 哎呀， 别走了。 你看看， 不行， 哎哎，不行，嗯。 哎，啊，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 这汉元帝太没溜了。 对呀、啊，不像话呀。 那是， 我真舍不得你。 那是， 你那么美。 对， 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嗯，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这词儿听着耳熟。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西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 这汉元帝是陈升演的。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 还真不错。 好，王昭君一看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就是 不能搞那么悲伤。 那可不嘛， 咱们呀啊，劝一劝吧， 还得劝劝， 欢快一点， 是 一边拍手一边唱。 哦，他也唱上了。 我怕我没有机会 跟 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俩人唱夜猫去了。 今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 您、哎、太乱了。 乱什么呀？ 还有灰太狼啊。 这是人家告别的仪式，我没见过，只能大概的形容一下、 哦、那就别瞎说。 是这个意思。 哦， 这说是个好干部。 哦，好干部王昭君。 对了， 再说说国之母。 国之母就是杨贵妃羞花。 那你她为什么叫国之母？你 这杨贵妃谁的媳妇儿啊？ 唐明皇啊。 各位都知道皇上的媳妇儿叫国母啊。国之母啊。 哦，当之无愧。 对呀、啊、 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秋花。 她呀、啊、去皇宫里的后花园赏花、 嗯、 当时百花盛开。 哦，是 盛开的百花。 嗯， 看见杨贵妃了。 那、啊、是 哟。 嗯， 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是 都看傻了。 嗯哟。 嗯，老嗲了、 嗯、这花也是从上海搬过去的。嗯， 那么漂亮，不好意思开放啊。 是， 结果唰，全闭合起来了，所以叫羞花。 又要说这杨贵妃可是够漂亮的， 不光漂亮 啊， 而且能歌善舞。 是吗？ 哎呦，一喝醉了酒啊，那更厉害了，连唱带跳啊。 对呀，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这你都知道？ 知道，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哎，对，梅大师唱得好。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啊，这戏我都学了。 哦，您连京剧都学了？ 多不容易！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咱唱段京剧怎么样？ 这个这声音确实不好学。 是， 我只能尽量啊。 哎， 因为他是那种青衣小嗓。 是吗？ 对吧？刚才唱歌、哎、您听的都是那种本事的 嗓音。哎，对 对 对对。 哎，那我试试啊。 还得变变。 哎，差不多啊。 哎呀，您这能进宫干去了都。 讨厌，这是梅派青衣的声音。 哦，是。开始。 爱恨就在一瞬间，几杯对 天、哎、不是 爱恨、 哎、走走 背我干嘛呀、啊、 你这是梅兰芳吗？ 梅兰芳啊。 你这不李玉刚吗？ 啊， 那歌新贵妃醉酒， 这是歌 啊， 这是歌 歌啊。 哎呀 啊，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哎呀，我跟你站一块儿我都嫌难看，真的。 这事出有因啊。 那怎么回事、 啊、我去买梅兰芳先生的 DVD 啊， 人说没有卖的，形容一下，他说他是国之母。 哦，这么来的国之母。 这说的没错吧。 还有一个是孤老户是谁啊？ 那就是闭月貂蝉。 这个闭月怎么回事啊？ 闭月 啊是貂蝉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嗯， 当时皓月当空， 是 空中月亮看见貂蝉了。 嗯哟， 嗯， 龙 殿、啊、你也会了。 我早就会了，这个 一看人家咋那么白那么漂亮， 是 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了。 哦，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 嚯，是够漂亮的。 嗯， 再说说貂蝉为什么是孤老户，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啊。 为了铲除董卓， 对， 王允巧使连环计， 没错， 把这个貂蝉、送给吕布，又送给董卓， 哎，对，都给 两人争风吃醋， 是 这吕布方天画戟，唰，把董卓刺死了， 哎呦，有这个， 不归了吕布当媳妇了吗？ 不就给吕布了吗？ 可后来、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杀了。 哦，是啊， 落到了曹操手中。 哦，又给曹操。 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 啊， 其中就有貂蝉。 哦，就有她。 关羽不近女色， 是是， 我不要，退回去了。 哦，你看 貂蝉呢，谁也没跟了，只能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 当然，这是一种传说。 对呀， 还有一种传说。 什么传说？ 说这个公公收完这个貂蝉之后呢， 啊， 不敢退回去，他也怕得罪曹操。 那怎么办呢？ 亲自护送，让貂蝉出家了。 貂蝉出家， 出家了。据一个曲艺界的曲种介绍 啊， 他是当尼姑了， 哦，当了师太了， 一代名尼。 曲艺界记载， 哎，你没听过吗？ 什么曲种啊？ 当然，这是一个濒临失传的曲种， 哦，都快失传了， 嗯，特别难唱， 是吗？ 叫《妾弦子书》。 妾弦子书， 真没听过？ 没有。 哎呦，你呀、没耳福啊？ 怎么呢？ 幸亏今天我还健在啊，就我一个传人啊。 哇，那你出门让车撞死还麻烦了。 我先传给你。 我不要这个。不是， 我交给你。这是 妾弦子书。 因为什么它濒临失传？ 那为什么呀？ 太难了。 哦，是。 曲调优美。哎呦， 婉转。 词句呀、你听着那么唯美。 是吗？ 太难学了。 那就你一人会，那咱那手别闲着了，鼓鼓掌让他唱一回吧，对吧？ 可以，那对吗？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种、 是不是？ 他是自己抱着三弦，自己弹弦自己唱， 哦，自弹自唱，有难度， 非常优美的。 你看都濒临失传，那就能听见这个， 听听这个前奏啊， 这好，听听这个《妾弦子书》， 高雅的音乐， 是咱听听。 狂打了令，狂也打令皇， 这早该失传了。 您这叫什么话？这 太难听了，知道吗？ 前奏完该叫板了啊！ 哎呀， 狂打了令，狂也打令狂。 是。 啊！ 叫板。 哎， 两回。牙疼，这个什么玩意儿？ 你起来，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找别人？ 怎么了？ 我在站你旁边，我该失传了，知道吗？ 别担心， 什么一惊一乍的？ 叫板结束了，马上起唱了啊！ 别这样，听您唱， 听听貂蝉怎么当的尼姑， 哎，听听这个， 怎么收了两个徒弟， 哎，听听， 先来母四儿，出趟城西， 我去城西， 看见个小庙是新盖的， 貂蝉的庙， 房前屋后。琉璃瓦四扇大门是红油漆， 还挺漂亮。 里边住的不是僧，来不是道 啊， 一老俩小三个油泥， 仨尼姑。 大徒弟今年18岁， 哦，18了。 二徒弟今年正17， 哦，比他小。 唯有那老师年高迈， 啊，貂蝉多大呀？ 打罢了青春， 多少？ 21， 哎，也够年轻的呀。 大徒弟生了一个大胖小， 嗯。 二徒弟养活一个胖闺女， 嗨， 老师傅一见有了气，骂声徒弟那不是东西， 就是 佛门本是清修的 啊， 闺女小子哪来的？ 哪来的？ 拿起了板子刚要打， 打 打 打， 打不的， 还怎么打不的呀？ 为师爷到了预产期， 他也怀上了。 好，听完了刘春山、许建和说的四大美人，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到这儿。在广告之后，下半段我们为您展播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青年才俊专场的实况。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2018年4月15日晚，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及开幕式将在北京雁西湖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将通过北京卫视 BTV 文艺频道、 ETV 青年频道进行现场直播，敬请期待。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增大，预计中午前后平均风力将达到5到6级，阵风可以达到8级。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5、6级，阵风8级左右转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到1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今天白天天空晴朗，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腔。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欢迎您继续回到下半时段。那么上半段我们已经给您做了一个介绍，下面为您转播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精彩实况，这也是我们今年一月份在北京录制的。那么这次活动是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曲艺家协会、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众多的相声艺术家、青年新秀都在这个活动当中汇集在一起了，为大家奉上优秀的节目。青年才俊专场当中展现了北京的青年相声演员的整体风貌。下面请您欣赏青年相声演员徐涛、郭威表演的《一路畅通》。徐涛大家很熟悉，我们空中笑林的常客了。 观众现在就喜欢这种跟您生活有点息息相关的内容， 离得近的。 听您相声多开心呀、啊！ 对， 人需要笑声。 嗯， 您看现在在北京生活压力多大呀、啊？ 节奏快， 人活着多累啊！ 对， 人活着要是不累，咱们能叫人累吗？ 您这个理念跟我们都不一样哈、啊。 哎，该开心就开心，该开乐快乐就快乐， 得图一乐， 对不对？希望大伙儿没事的时候多上我们剧场去听听相声， 这欢迎。 当然，现在有的观众跟我说了，上剧场听相声也挺贵的， 票价吗？ 得花个100、200的， 这贵吗？ 过去便宜啊， 过去 20、30听场相声了。 您说多少年以前了？ 当然，涨这么多钱，真不能怨我们， 这是心里话。 我记得我小时候拿10块钱去超市，能买2个面包、3袋牛奶、4袋干脆面，还有一大堆的小玩具， 差不多。 你看现在不行了， 现在呢？ 超市装监控了。 哎， 还是小。 你等会儿，好不好放一边？这跟钱毛毛有个屁关系啊！你告诉我，这什么行为这是？ 花钱不多，找乐不少。 这是心里话。 演员都是您的朋友， 对， 有必要做个。 怎么那么尴尬呢？这孩子一闹啊，突然间吓我一跳。 有必要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不认识。 大家好，我呢叫徐涛。 啊，是他，那更尴尬了。那就是没有鼓掌的。 我别的。 前面有这么几个拍的。 你瞧，雇来的。 没拍的自行补拍一下。 还真有补的。 别看后边黑，后边的观众能不能给我来点热情的掌声？后边的， 嚯嚯，真热情！ 哎呦，我们民族宫的观众素质就是高啊！ 为什么？ 说让后边的鼓前面没有一个拍的。 你今儿到这个剧场演出，你是不是跑着来的呀？ 你怎么知道的？ 你跑太快，把脸刮丢了吧你呀、啊？那么多事儿呢，前后来要掌声的，在这差不多了。 介绍我是重点吗？ 什么意思啊？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今天要表演的节目了。今天呢，在这儿我想跟大家说点、 说什么不重要了。你要不介绍我就别划了我一下子，好不好？你晃我一枪不行啊？没介绍呢。 您还用介绍吗？ 我怎么不用介绍？ 大名鼎鼎的。 谁呀、啊？ 行了，说到这儿介绍一下吧。 好啊。 那么停在我旁边这位呢？ 我是个死人。 你这不是停这儿的吗？ 我这就站你旁边。 站我这旁边这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不懂。 跪。有认识的啊。今天呢， 我这个名字爬的这么慢吗？人名有仨字，有俩字，我就一个字跪。这叫名字吗？你告诉我呀。 不是，你怎么还不乐意了？ 废话，我有叫这么干巴利索脆的名吗？ 行。 嗯。 你不叫跪。你叫什么？ 我叫郭威。就你们为什么鼓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好名不好名，谁在后边拼呢？这是啊。 他叫郭威。 对。你别领着他们在这念行吗？俩字干巴利索脆，郭威。啊，你们今儿到这儿不是看演出来的，玩合唱来了，你们哈、啊，别拼，我叫，我不说了，好不好呀？咱这样去介绍行吗？ 总之，相声说的特别的好。 好，没有这么介绍。 您看，今儿您到这儿来了，就看见我们两个人珠联璧合的演出。 啊，咱还是聊聊归归归归归那事儿吧。 行， 什么你就行啊，别这么断句，珠联璧合。 哎，对，而且今天呢全是两个演员给您表演， 形式一样， 对口相声吗？ 嗯， 顾名思义， 是 我呢就是那个一， 对， 他就是那个。 今天这个观众热情真高涨啊，你们啊。 哎呀，这个不是我批评你们，你们有点不尊重他了。 你不领有这个事儿吗？你告诉我呀， 关键的问题喊得一点都不齐。再来一遍，我是一，他是二。 一会儿回家你们嗓子都得哑了吧，你们，你别领着他们喊了行吗？ 嗯， 我是那个一。 哦，您是啊，那一。 怎么着，阿姨，您看出我是一纯棉制品来了是吗？ 我替你瞧他那蕾丝边。 你这看什么蕾丝边儿？您是一，我是另外一个一，反正我不二，这有什么可乐的呢？这点事儿啊， 还不二？ 这谁二啊？ 我跟你说，今天后台演员当中就说了，郭老师是特别的二。 这都谁说的呀？ 二到什么地步啊？ 啊， 就是把二搁在小车上。 怎么讲？ 推二。 搁车上叫推二。 哎，把二抓把盐。 这是。 抠二。 哦。 给二踹在酒缸里。 你一个人能聊出群聊的感觉来，你知道吗？ 说给二一拳，二急了，二一刀，二死了，二一边画一道， 这是 绝对二。 你躲开我吧，你这人哪儿那么多二呢？ 反正甭管二不二吧。 嗯， 这个演员挺勤奋的， 应该的。 每天演完出了，我开个小车，我说我送送他吧，他都不用。 不用。 涛哥，涛哥， 涛哥， 等会儿，我喊涛哥没事，我现什么原型啊，在那儿啊？哼，这是什么意思呀？ 感冒有点鼻炎， 不用学鼻炎。 涛哥，你走吧，不用等我了。 就是， 我等公交， 坐车。 No， 我坐特二。你走吧，不要传染你哦，我特二。 行，撂下，这话一说，让他一说就变味儿了。您甭特二那车到我们家， 对他都二到家了。 你才二到家了，你还说我呢？你知道北京城现在为什么这么拥堵吗？都是你们这帮开车人太多造成的， 车多造成的拥堵。 对，我这就节能减排。 要不说你还是二呢？ 我怎么二了？ 脑筋跟不上新时代的观念呀。 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北京为什么这么堵？是因为流动性太大。 何为流动性太大？ 不明白了吧？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说什么？ 就拿您来说吧。 我， 比方说呢，你们家住高老庄，那么 我就那么像天蓬元帅吗？ 我看你不是往南边坐，有个地儿叫 高米店 啊，高米店， 高老庄嘛， 大兴 可以。 哎，他们家住大兴，上班在昌平。 怎么我上班得一南一北吗？ 你们家住通州 啊， 上班在石景山。 一东一西。 你们家住亦庄，上班在机场。你们家住上地，上班在 别说了，别想了，我这不是上班了， 狗子庄。 哎，狗子庄，我这是取经去了，朋友们。我上个班就得这么老远吗？ 你算算呀，每天上下班至少四个小时吧。 差不多。 这普遍现象啊。 多。 一周五个工作日，四五二十个小时，你全用在路上啊。 二十用路上 了。仔细想想吧，一年你就少活俩月。 我活十个月。 本身你的寿命是六十，结果四十你没了。 别说了，您这。光说怎么解决呢？ 老北京话讲的叫家禁是一宝啊。 什么意思呢？ 我给交管局出了三点建议。 你给交管局提三点建议 啊？ 哪三点建议？ 头一个姓什么住哪儿，二一干什么住哪儿，三一爱什么住哪儿。只要按照我这个方式去居住，绝对保证是一路畅通，离家特别的近啊。 您别说了，你这么说太笼统，大伙儿也听不明白。分别说着行吗？ 行啊。 头一个你刚才说的是 姓什么住哪儿啊？ 什么意思？ 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一合理的地名， 具体说说好不好？ 行啊，还拿你举例子吧。 我 这回你不姓郭了， 我姓 你姓，你姓林， 住哪儿吗？ 林家坟。 然后呢？ 锁。 住哪儿？ 锁家坟。 你们看我像个野鬼是不是啊？ 姓英家坟。 你别说了，我为什么姓什么都得住坟里呢？我纳了闷了。再说话说回来了，哥们儿，我姓郭， 郭家坟。 出去。不住坟住明宅。 郭公公庄。 到这个地方您最好不用叠词好吗？你郭公公庄我们一家子废了。郭公庄。哎，我姓刘，我住哪儿？ 刘家窑。 我姓关，我住哪儿？ 官员。 我姓张，住哪儿？ 张家口。 怎么姓张搬那么老远呢？ 2022北京冬奥，那是房子贵啊。 北京找个地儿。 张一村。 我张一村 行吗？ 啊，这个 你这样吧，你也别单独住了。刚才哥仨可以搬到一块住去。 住哪儿啊？ 姓刘姓关姓张。三义庙。 人住三义庙。 刘关张陶岳三结义嘛。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站起来，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你看的是四大名著合订本吧？ 我说那个书那么老厚 了。哎，老厚没关系，你能说的这么流畅啊你呀。不上那儿住去了。这是头一个说的什么姓什么住哪儿？ 哎，按姓氏给你找一合理的。 二一个你刚才说的是 干什么住哪儿啊？ 什么意思啊？ 有工作吗？ 有工作 啊。有工作找一地名，离家多近啊？ 有工作就能找。 有工作就能找。 小学生住哪儿？ 我去， 怎么了？ 小学生没工作。 你不都能找吗？小学生得有住的地方，住哪儿？ 红领巾桥。 东四环 行吗？ 哦，少先队。高中生住哪儿？ 青年路。 大学生住哪儿？ 住校。 他这玩意还真合理呀，他呀。 花那么多钱不住校住哪儿？ 走读的大学生。 学院路。 你住学院路。 众所周知啊，著名的学院路都知道吧？因为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八大学院。 你说明白了行不行啊你？ 都在学院路。 啊，对，学院路。哎，我大哥，是当兵的。住哪儿？ 保家卫国。 对， 护国寺。 我感觉我大哥出家了，你发现没？ 护国寺。 哎，我那二哥，在北京首钢上班，住哪儿？ 铁匠营， 都铁匠营呢。 你看首钢打铁吗？叮叮叮咚咚当当。 呼噜啊！ 你有气色吧？ 我看你像蛇精现在呀。 也行。 你看，行了，别那么美啊！啊，铁匠营， 铁匠营。 我还一三哥，出租司机，住哪儿？ 车工。 对， 庄。 溜达着就给我找出来了，车工庄。我一小妹妹，搞 IT 的。 挨谁踢了？ 邻居挨谁踢了？挨谁踢？别忘了 IT 行业住哪？ 联想桥。 您不是联想桥？ 联想吗？品牌电脑来 Novo。 你刚才那个英文，你敢再说一遍吗 ？Lenovo。 哦，我听来能我，我听着哈，吓我一跳。联想桥。哎，我还有一兄弟，职业比较特殊，乐队里架子鼓鼓手，住哪？ 玩打击乐的。 对， 兄弟。 对， 住南锣鼓巷。 哎呀，你干得漂亮啊！哦，连性别都给我区分了。哦， 私人定制嘛，就是比你聪明，你就是。 合着是这么多人说这段相声的在这儿啊？ 怎么样？ 别美，三一个你说那是 干爱什么住哪儿啊？ 这什么意思？ 有爱好在北京给你找一最合理的地名啊？ 有爱好就能找。 有爱好就能找。 我爱喝酒，我住哪儿？ 九仙桥。 哪儿？九仙桥。我爱抽烟，我住哪儿？烟袋斜街不角，你谁喊的烟台呀？那是啊。怎么抽烟奔海边吗？那个 那是郭公公庄的地方。 你快下去下去。烟台 烟袋鞋子， 你连后遗症都刻画出来了在这儿。 少抽吧、嗯、 不抽了。我爱吃，住哪儿？ 干水桥。 我吃什么？我住干水桥啊。 吃什么都行，二师兄。 你下去下去，一道了，我都向天甭远帅，吃点具体的 啊。说， 先吃点水果。 果园， 我爱吃苹果，我爱吃梨，我爱吃樱桃。你下去吧。你怎么退票是不可能了，我告诉你。 你有票吗？你就退。 反正开场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你现在砸场子晚点，我告诉你大哥呀。退票 了。行了，那么到这儿呢，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到你们充分陪这小龟玩一会儿。哎， 我就觉得一个问题特别可笑，你那钱不够他们分的，你知不知道啊？ 那你别管。 不吃这个 啊！ 我想吃菜，就那 菜是口。 我吃个菜就给我寡了吗？不就罪过大点吗？ 南菜园。 我们南菜园。 哎，行吗？哎， 我爱吃包子，住哪儿？ 庆丰包子铺。 人有住包子铺的吗？ 废话，你为什么爱吃包子呀？ 你这也不懂，我这人好吃馅儿。 什么？ 好吃馅儿？ 好吃馅儿？ 对， 好吃馅儿，那你肯定希望馅儿的种类得 多呀。 馅儿的种类得多。 对呀、啊， 馅儿的种类还得 齐呀、啊， 还得什么？ 齐、啊， 还得齐。 嗯， 馅儿得多。 对， 馅儿得齐。 啊， 馅儿多，馅儿齐， 馅儿齐。 行，那就住这儿吧。行， 你这个玩意儿连汉语拼音都有，要不然你会郭为归呢？我发现。 听你们的，我随和。 西二旗、 嗯， 行，不吃了。 嗯， 换了。我爱养花，我住哪？搞花。 花市。 花市。 花香。 我爱养牡丹花。我爱养芍药花。我爱养莲花。我跟你们说，这么多人的群口相声，我这第一次说呀，朋友们， 都发个朋友圈吧，你们也当了一回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不养花 啊， 我想种树，我种哪儿？ 双榆树，五棵松， 还有吗？ 垂杨柳，柳荫街，枯柳树， 嚯， 大柳树， 这么多， 随便住，挂灯泡。 随便住是什么地方？你告诉我呀。 何哲嘛， 还挺随性。还换换，我想养宠物， 养狗。 养狗 什么？大腕鹿。 你那个疫苗过期了吧你啊？你要咬死我是怎么着？养狗太俗了，不养狗。我想养马，我住哪儿？ 别着急，慢慢来啊。 对， 马甸啊，马驹桥， 嗯， 罗马市， 你们这边不发挥发挥吗？这边啊， 啊， 马家河 子，哦，马家铺， 马家河子是谁喊的呀？ 马连道， 马家河子， 马连洼， 嗯， 罗马市大街， 这就 驻马店， 离马家河子不远了，现在已经。 罗马，罗马尼亚，大马士革，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索马里。 这个地儿已经住出海盗来了，朋友们。 全世界随便住吗？ 不养马，养牛，我住那儿。 牛街。 养羊，我住那儿。 羊桥。 哦， 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对呀、啊。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草桥。 饲料都给你准备好了。 他这玩意儿还传染啊，不养了，我想洗洗澡，我住那儿。 南池子北池子多方便。 南池子北池子，我掰光膀子往下跳。你不觉得我到不了那儿就被击毙了吗？我呀， 海淀有个温泉，昌平有个小汤山，行吗？ 这差不多， 这都是过去皇帝泡汤的地方啊。 有没有？ 尤其这个天室外泡汤多滋润呀、啊、 对， 刷一大池子干干净净的。 哎， 郭威老师， 我 你脱得一丝不挂， 泡汤就得私密一点， 往池子里一躺， 对， 倒上100度的开水。 你上这儿给我退毛来了是吗？ 郭老师你熟了， 100度给我烫死了。 100度行吗？开什么玩笑， 你说的 98度 活不了。大哥你等会儿吧，大哥30-40度够使了， 那汤就沏不开了。 我为什么要沏汤呢？ 你泡汤吗？泡汤你泡到里边，你不得搓点紫菜，搓点虾皮， 然后 搓点香菜。 哎呀，我物产真丰富啊，我这身上啊。 来点冬菜，弄一勺，来张嘴。 什么意思？ 原汤化原食。 不，这么恶心，不泡了。 干搓。 太疼了那样啊！我想洗淋浴。 站着洗。 对。 沥水桥。 沥水桥。 哎， 我这人啊，我怕黑，我住那儿。 光明楼， 我怕吵。 八宝山， 我感觉您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过于安静了呢？ 人生就像打电话， 什么意思？ 不是你先挂，就是你先挂。 好，这一段的，他老想给我说死，您瞧了吗？ 找个永久的家吗？ 没有住八宝山的，住个地儿。 哎，好，静安庄。 哇，这个声音比较清脆，哎， 你是朝阳群众吧？ 静安庄， 静安庄，静安里就行。 哎，我这个人啊，喜欢黑，住那儿。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我就一阵一阵的。 又喜欢黑了？ 哎，黑。 黑妖厂， 谁喊一黑户？他妈的，这是住的地儿吗？ 黑庄户、黑妖厂，我说个地名吧。 说哪儿？ 广安门。 你把我当傻子糊弄呢是吗？我喜欢黑跟广安门有什么关系啊？ 对呀、啊，喜欢黑吗？不是， 跟广安门有什么关系啊？ 你屋里采光从哪儿进啊？ 从窗户呀、啊。 从窗户进啊？ 对呀、啊。 我不安窗户。 您研究这个东西这么烧脑吗？ 现在大家谁不喜欢这烧脑的玩意儿啊？ 别美，哎，我爱玩牌，我住哪儿？ 来广营。 怎么住来广营呢？ 来不来吧，广营不输啊。 哎，这还不错啊。 你广营不输， 这可以。 光吃不拉。 你才是貔貅呢。 来广营。 哎、假如说啊，我一个月我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 三元桥。 4000块钱。5000块钱。6000块钱呢？ 七元桥、八元桥、十环。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您说。 我为什么挣得越多，搬得越远呢？我要挣80000，我就搬西藏去了吧？ 对呀、啊，那郊区空气多新鲜呀、啊！ 还别新鲜了，我一个月我挣100万。 一张的。 老想给我烧了呢，你这 一张的支票啊，一张的、 哎、支票可以住哪儿？ 百万庄。 我进城了啊！ 嗯， 哎， 我一个月我挣200块钱，住那儿。 那你死去吧。 凭什么？ 废话，活人有挣200的吗？ 我就挣200，有没有地儿？ 动物园。 这不像，我挣200，我就住笼子里啊。 动物园就是给你们挣200块钱人准备的呀。 怎么呢？ 没去过吗？ 没去过。 上写3个大字“动物园”，注意看下边。二百。 咱别丢人 了。 行了行了， 百，北京200， 你别丢人了，人家是英文 Z O O 住， 是上那儿住着呀？ 上哪儿住？ 跟你抬杠了吗？ 说这么半天了，我最适合住哪儿？ 好了，罢了了啊！ 我， 咱们是这么好的哥们儿， 对， 按照您的性格，按照您的特点，我得给您找个时髦的地方。 我住哪儿？ 要不您住王府井，要不您住双井。 怎么都有井呢？ 因为这个井是他人生最好的写照。 为什么呀？ 横竖都是二。 我不说了，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郭威合作表演的相声《一路畅通》。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空中笑林主持人上元邀请您继续听相声。 他要去新中国， 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 儿子， 哎， 给爸爸吹一个。 哎，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用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6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每月仅需106元就能享受百兆光宽带、10GB 大流量，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装机慢赔。